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哈严俊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有关多动症的话题。就是每年可能开学之后啊，上学之后都会有一些家长带孩子来到您的这个诊室哈，来聊聊有关多动症，就是孩子坐不住啊。昨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好多的这个症状了，今天正好再回顾一下，就是再一次给我们强调一下这个多动症的这个名称啊。严大夫叫什么来着？ 大家好 啊， 多动症的全称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所以昨天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基本上属于根本就不能专注的干一件事情，是吧？ 是的 啊，然后不停的在动，甚至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不计后果的行为哈。 是的 啊，其实有些家长就是一旦意识到自己家的孩子不是因为比如说调皮呀，然后或者是活泼呀，真正影响到社交、影响到学业的话，就应该去上医院当中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下这个判断，到底是不是多动症，是吧？ 是的。 当然有些家长肯定挺困惑，你说哎，我们两口子都挺文静的，都性格内向的，怎么孩子是这么一个说外向的，可能稍微客气一些，就是有这样的那个多动症，这个多动症的这个病因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是这样的，多动症目前的病因主要考虑是跟遗传， 还是跟遗传有关的。但是有些人就说我们两口子都不爱动，怎么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他的遗传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这种单基因的， 什么糖尿病的遗传，就是父母是孩子就是，是吧？就类似这样的那种。 对，没有那么简单的这种遗传关系，它涉及到基因比较复杂，有些时候可能在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本人的身上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当孩子同时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基因之后，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症状表现。 就是说有可能是父母是隐性的啊，孩子是显性的，是吧？有这种可能性，是吧？ 对，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其实父母也有症状， 也有症状。 对，之前我在门诊看了一个爸爸带着孩子来，那个给孩子看完了之后，他一会儿又上来了，他又挂了一个号。哎，我说，他说这一次我给我自己挂的，他说我之前都不知道我这个是多动症。 哦， 他现在就是40多岁吧，然后他说我从小的时候上学就是一直都注意力不集中，他说我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一本书， 没有， 包括我成年之后跟人家一块吃饭，从来没有完整的跟人家吃一顿饭，听到这个过程中人家都在说，就是完整的能听到人家在说什么， 有可能就心思就跑了，是吧？ 是的，他说我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多动症。 就是给自己的孩子看病，然后经过这看病也算是一种宣教了，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啊， 对 啊，发现自己也是这样的症状，是吧？ 是的。 哦， 而且这个可能是男孩比较多嘛， 男孩多一些， 所以就是以后就会父亲可能这方面也有可能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这就是遗传方面可能是这个原因之一， 是的， 是吧？ 对。另外可能环境方面，比如说家里的意见不一致，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不一样，那个孩子就会比较混乱，比较焦虑，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多动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要区分，比如说这个孩子在离开这种环境，父母的意见比较调整啊，比较一致了，那孩子可能这种表现可能也会减轻。 就是这个，哎呀，交往方式不一致的这个意见，现在因为这是一个算是社会话题了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结婚之前可能这个没有在孩子教育方面或者生育之前没有好好的探讨一下，是吧？有些家长男的别老在这坐着，出去玩去，孩子说，妈妈说你不行，你钢琴还没练完呢，之间就容易让孩子这个无所适从。 是的，是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产伤呀、窒息呀，甚至低体重儿，也可能会导致这种多动的发生率会增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在平时门诊中经常会问患者有没有查签。 茶铅是吗？ 对，铅是一种重金属。 嗯， 如果体内重金属铅增高的话，也会导致患者会出现一些多动的表现。 嗯， 如果说这个孩子体内铅是升高的， 嗯，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先建议他去排铅治疗的。 哦，这个铅的这个是什么？可能一般都不会接触到这种化学物质吧？重金属。 比如说这种汽车的尾气。 哦。 周围环境的污染也是会有一些孩子体内确实很高的， 就是在一些特殊环境之下，可能工作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哈。 对对，是的。有的在门诊上有时候碰到那个孩子都已经达到铅中毒的那种标准了。对，还有他这个铅如果过高的话，他会影响你大脑的这个智力的发育。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排查的。 这个跟多动症的这个因为发病原因不一样，所以治疗的方法就截然不一样了，是吧？ 对， 对，他需要把这个铅的排除，可能是第一位的，是吧？ 当然有的孩子铅排完了之后，可能多动也就没有了， 没有了。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 还有。 对，虽然铅已经正常了，但是多动的症状还会继续存在。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这个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来总结或者来探究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是 吧？是 的，是的。 多动症哈，这个原因其实听起来还挺复杂的，什么样的原因都有，但是说实话这个症状太让家长头疼了哈。在您的这个门诊的过程当中遇见的比较头疼的多动症，是不是就是您刚才就是上一期节目当中说的所有的条目恨不得都有的，有没有那种？ 也有， 也有 这种，就是混合型的。 混合型的是吧？ 对，两种症状都会有。 既注意力不集中是吧，又还多动。 对，而且还冲动。 所以这种属于是全都各种条目都站在一块了是吧？ 对， 那这个多动症的这个可能家长会说，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这么注意力不集中哈，动闹腾，然后这个做事情还磨蹭啊，这个治疗起来，目前来的情况下，比如多动症的治疗的原则和方式都有哪些呢？ 目前多动症治疗原则一般来说是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呢，可能需要关注几个方面。一个是小孩患儿，他的行为的管理。他一个是自我要有一个行为的管理，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父母，父母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有一个就是也是规则吧，建立一个规则。什么事情做了是可以建立一些奖惩的 措施是吧？这其实就要帮家长来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教养方式的问题是吧？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学校社会这个层面。对这个孩子可能也需要有一定的包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他有一定的引导。包括也是要建立一个能符合孩子的这种特点的这种引导的机制。 但是这个比如说多动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您上次说了这是一个疾病哈，就靠这种行为的这种引导他能自己控制自己吗？ 有的孩子还是可以控制的。就是他需要一个就是自我的去训练。有的孩子他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要让他完全去控制，如果是不加以训练的话，他可能有困难。 就一点点循序渐进的来说，你这样坐这儿看本书，先看能多看几页是吧？能坚持一下。 对，比如说你循序渐进一开始比如说看一页这个时候你可以休息可以给他一些奖励，对吧？慢慢的你可以看到一页半，看到两页 这样的算一种。循序渐进的这种指导 是的， 是吧？ 可以训练的 这算是行为上面的那种治疗。 对，第二一部分的治疗主要就是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对，目前我们现在主要的药物有两大类。一个是中枢兴奋剂类的。 这已经很多动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中枢兴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们家孩子已经很闹腾了。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他之所以使用中枢兴奋剂是因为这个其实他多动注意力不集中是由于他大脑皮层的兴奋度不够，对下边中枢的这种控制力减弱，导致他出现下边这些中枢的兴奋。 所以等于上边没控制好。 是的， 下边乱了，多动了 是 吧？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使用中枢兴奋剂来增强这种大脑皮层对下边这些各个中枢的控制来改善它的症状。 但是中枢兴奋剂的药物在这个医院的管控也是非常的严很多的家长可能也会说这个国家管控如此之严，是不是这个药不好，或者这个药会上瘾等等这样的情况。 这个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是不会有这种滥用的情况但是就是它之所以国家管控这么严，它是有一个 就是滥用的潜在的这种 风险 的。 哦， 是的。但是只要是医生帮你诊断孩子是这个问题，一般不会导致孩子会出现这种滥用的问题。 滥用的问题就 是 一旦滥用它就会有一些依赖性，是吧？ 是的。 啊，就是就那家长会不会也会问您说这个药会不会吃上去之后，就是我们按您的要求吃会不会有依赖的这种情况呢？ 不会， 不会是吧？ 对， 就是量很小是吧？ 对，剂量是比较小的，而且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呀，我们需要调整的一些药物的剂量，不会就是导致滥用。 然后这个会不会吃完了之后，我们家孩子本来挺活泼的，一下又吃完了之后就呆若木鸡啊什么的，跟那儿闷闷不乐啊，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倒不会， 那倒不会， 他只是会说让这个孩子他自己也会有感受啊，就是说我的注意力能集中了， 能集中了哈。 对，然后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没有那么觉得心里想动的那种感受了，我能坐得住了。他是这样的。 中枢这种中枢的这种兴奋剂哈，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要终身服药吗？还是按着疗程的就慢慢以后能减掉？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一般来说一开始可能我们给他孩子吃一到两年，看看孩子的恢复的情况。 一到两年呢，那么长时间呢？ 时间确实会比较长，有的家属也会着急。就会中间比如说给他减掉 啊，自己减是吗？ 对，就停了，我不想给孩子吃了。一个是可能觉得哎挺好的了，没事了，觉得就可以停了。但是实际上停完之后可能孩子又出现这种情况了。包括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到两年也减不掉， 也减不掉是吧？ 对，有的人就是工作了之后成人，有的也是需要吃的。尤其是你从事的工作要求的这种注意力与你实际的注意力 有差距哈。 对，然后我只有就是吃了这一类的药物才能完成帮助我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成人还是需要吃的。 比如说有一些专业的，比如像司机这样的，就算是专业的需要精力非常集中了是吧？可能还会有一些更精密需要精力集中的一些工种。 是的。 所以这个药物的治疗其实是需要一个看评判它的这个治疗效果来决定的是吧？ 是的， 那这是第一大类是吧？ 对。另外一个就是非中枢兴奋剂的，比如说现在临床上经常用的托莫西丁，这一类的药，对于改善多动的这个症状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他们能够抑制我们这个多动的想法是吗？ 也能，对， 也能抑制 多动的行为， 多动的行为是吧？ 对对对。 所以，那您这个实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当中哈，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特别的着急，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哈，正在上学期间，能不能够吃完药，听了您的建议之后，能够立竿见影，让孩子能够专心的上课？可能家长都是有一种迫切的愿望，是吧？ 是的。 这个在实际的门诊当中，您这个怎么来跟家长来进行沟通，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是这样的，就是，家长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它这个药物起效它有的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比如说这个托莫西丁它可能起效就会慢一些，并没有那么快，刚才说的这个中枢兴奋剂拍甲酯一类的，它可能效果就会快一些， 快一些 它可能跟这个本身药物的特点有关系，另外呢也跟患者对这个药物的反应有关系， 每个人个体还有区别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家长也不能太着急是吧？已经得了这个病了咱就慢慢治是吧？ 是的。 那这两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哈，就是所谓的这个预后，就是治疗的效果以后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怎么样呢？ 大部分的孩子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能达到他这个年龄或者这个智力水平该有的这种状态。 您这个实际门诊当中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这个治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这个治疗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想之前我在门诊上碰到一个孩子，那个男孩9岁，然后学习成绩就是很差， 很差， 然后那个同学们也不喜欢他，他老招别人， 老招别人， 对，然后父母也很发愁，然后就给他那个孩子吃的是托莫西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他就是老多动呗，就是老招别人多动呗， 对，多动招别人，大概一个月以后，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慢慢的家里就反映说，他做作业我好像就感觉他待的时间能长一些了， 长一些了是吧？ 对，不用我老过去就是待他旁边待着了，而说老师也有反应，好像在课堂上也不老招别人了， 啊，然后觉得他注意力啊什么的时间也长了。 嗯， 后来这个患者就是学习成绩就一个学期就提高得很快。 嗯， 啊，因为这个孩子他那个智商我记得还是挺高的，应该是120左右 啊，那还挺高了。 对对， 嗯， 后来就是经过了大概有半年多吧， 嗯， 然后就是效果还挺明显的。 嗯，这个半年多就以后还需要再继续治疗吗？就是可以停药了，就可以正常了呢？ 这个孩子其实他中间试图想停过，但是停了之后，就是家长很快就会发现 又不行了， 有点回去了， 又回去了。 对，然后就是没办法， 嗯，继续啊， 对， 继续来进行治疗。 就是， 那多动症是不是治疗是终身治疗吗？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需要终身治疗的疾病吗？ 对，我觉得是，可能他因为他是一个需要你终身去管理的一个疾病， 终身去管理的一个疾病， 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在学生期症状是因为出现这样症状之后导致的后果不一样，对吧？ 是的， 学习成绩不好， 对， 然后人际关系不好， 是的。 那上了班之后，如果还是的话，人可能就工作效率低， 是 吧？领导可能也同事之间也不满意， 是的， 是吧？ 对对。 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有家长后续也需要来治，是吧？ 是的，对。 所以这个病是需要一个终身来进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是的， 嗯， 有的人可能就除了刚才说那些，他的这种家庭婚姻的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哎， 嗯，就是夫妻关系可能处理的也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有些时候， 这都影响到结婚，我觉得就是因为谈恋爱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是吧？ 是的，所以就是。如果是有这个问题的话， 嗯， 你是需要去关注的。 嗯， 至于就是决定是否要继续一直吃药， 嗯， 这个是可以找专业的医生， 专业的医生 来一起探讨的。 嗯，一般情况下，他们这个随诊是，比如说一周随诊一次，还是要一个月随诊一次呢？ 一般来说，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是吧？就是规范的治疗之后，就一个月来看看结果。 是这样的，一个月我们一般是要看比如说这个效果怎么样。 嗯， 另外一个是我们要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副作用。 嗯， 孩子吃了药有什么不舒服。 嗯， 有的药可能会影响食欲。 嗯， 孩子吃完之后影响食欲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有的孩子可能本身就比较瘦。 嗯， 吃 完了之后这个快营养不良了是吧？ 对，然后可能这些副作用包括可能对身体的一些影响呀，心电图呀，包括肝肾功能呀，我们都是需要定期来监测 的。 是的， 然后监测没问题之后还要评判这个药物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是的，是的。嗯， 反正总之啊，这个多动症看来不光是儿童了，这个成人也会有，而且它是一个终身需要管理的疾病啊。 是的。 治疗起来我觉得家长就是首先不要太着急，不要太急功近利，说哎呀大夫那能不能就是吃了您那个药，那我吃了一年了半年能不能把这个病就治好了哈。这个可能是老百姓的这种意愿，就是治愈的这个意愿和在实际的这个效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是吧？ 是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可能我们用的概念叫临床治愈。 临床治愈是吧？ 对，就是只要能控制你的这个症状。 嗯， 就像比如说高血压，吃了降压药，能把你的血压稳定在这个正常水平，但是呢，其实家长也会经常问我们能不能除根儿， 除根儿是吧？ 对， 嗯， 其实这也是我们所盼望能有的，但是目前来说，临床上可能没有一个去除根儿的这种方法， 目前全世界的研究目前只能是控制这样的这个症状是吧？ 是的，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着急，既然得了这个疾病啊，咱们就耐下心来啊，规范的进行治疗哈。 对， 这个治愈的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说，如果规范的治疗的话，它应该是能够跟正常孩子一样。 是的， 好好学习的是吧？ 是的，是的，是可以跟普通孩子一样的， 然后也不会出现就是那些症状，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真正的多动啊，就是闲不下来，踏实不来，然后老去跟别人去招别人，这些都会慢慢就减少了，是吧？ 是的，会慢慢好的，大概有80%的这种孩子愈后还是挺好的， 然后您这实际门诊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慢慢的，比如说吃了一段时间药，就不会再有这样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习惯了，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家长能够重视多动症这个疾病啊，这个疾病。另外呢，我们就是想说，一个呢是早发现啊，然后积极的治疗，因为一旦晚发现了，比如说你都上了中学了，孩子成绩一直不好，其实是一个 就是没有尽早发现带来的挺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的。 啊，有些学习孩子的智商是没问题的，如果他积极治疗的话，他兴许在班里边学习成绩很好，是吧？ 是的，是的。 啊，这个就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是的。 所以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可能更显得更重要一些， 是 吧？ 是的，对。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14岁那个女孩， 嗯， 她爸爸说我有点后悔，我发现的晚了。 嗯、 然后那个她说，不过我家里还有个老二， 嗯， 我现在发现我们家老二他还小，老二还小，她是说我会肯定会更关注的更加密切， 嗯， 然后老二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有点这个 问题是吧？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个确实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尽量的能够让孩子尽快的，可能需要亡羊补牢，还付出太多的更多的努力来追上，是吧？ 是的。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严俊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有关儿童多动症，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好吗？嗯， 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既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我们说君臣斗智的故事，说刘墉的故事，很多呢，都是带有对清官的美好向往的。其实啊，真实历史上的刘墉晚年在家里啊很消极，比如他家里贴了一幅对联，反映了这种消极的心态。当然我们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以算是很不错啊，就是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有儿辈承担。你看，所以刘墉在书法上的成就呢，肯定是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那么今天呢，我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那么今天要说的是第28回《语不进城》的下半部分。那下周您将听到这段单口相声最后一回，也就是大结局了。在君臣斗智当中啊，刘墉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就是对那个小小的看门官他也是毫不留情。昨天咱们听了君臣斗智28回上半部分啊，这两个看门官啊敲竹杠，凡是过城门的呀都得留下什么，可是呢一个要饭的来了，他们会敲什么竹杠呢？要饭的呀。咱们赶紧的书接上文，继续听我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28回《语不进城》的下半部分。待会儿又过来一位，一瞧这位啊，一身的破烂，满脸的油泥，手里呢拿着牛胯骨，哎，这叫和事儿，又叫哈喇巴，干嘛的？唱数来宝要饭的。刘墉一瞅，现在这回行了，为什么？你这是人过拔毛啊， 这好，来了人就得要，来了人就得要。那来这要饭的，您能够要什么呀？要点狮子，要点麂子，该来点个子啊。站住啊，真拦。干什么的啊？是回老爷话，您看我这穿着打扮还看不出来吗？啊，您看我这官衣儿。二位一瞧，您这还叫官衣呢？这个啊，您这哪是补子呀？您这全是补丁。不是怎么着？我是要饭的。哦，要饭的，拿着什么呀？这不是牛胯骨吗？您横不能把牛胯骨留一个呀？这都是晒来的，齁脏齁脏的，您回去熬汤熬不出来了。嗯，这样吧，啊，您唱段《数来宝》我听听，把我们哥俩唱乐了，你就进城。刘墉一听，真行啊，真有主意哦。这唱数来宝就得唱一段哦，钱不留下留点艺术。呵，要饭的一听，那行，哗啷哗啷嘎嘎，哗啷嘎，这什么声？在那数来宝上，那牛胯骨上有铃铛啊，哗啷嘎，哗啷嘎嘎，这那就打着节奏。哎，这个呢，它都是哎